少盼着自己。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。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

刻会是让你更美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找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每次不同的喜悦，说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牵挂。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，没人未来自由发挥，心里藏着一个舞台，所以珍贵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找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幸运，说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天空。

astronautic man. You know that you're falling without a place to land.

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